亚毛斯先知书第三章。以色列子民，你们应听从上主关于你们，即关于我由埃及国领出来的全体民族所说的话。由世界上一切种族中，我只拣选了你们，为此我必惩罚你们的罪恶。二人除非预约，岂能同行？狮子若无猎物，岂能在林中咆哮？幼狮若非捕到食物，岂能在洞中吼叫？雀鸟若无耳石，岂能落在地上？鸡箭若无所获，岂能由地上翻起？如在城中吹起号角，人民岂不恐怖？如城里发生灾祸，岂不是上主所为？的确，无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，什么也不做。狮子咆哮了，谁不害怕？无主上主发了言，谁能不传他的话？你们要在亚述和埃及的宫殿高处宣布说，你们应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观看那里的混乱和其中的残暴。他们不知行正直的事，上主的断语，只知在宫殿内积累强暴与欺压。因此，古主上主这样说，敌人要围困此地，推翻你的堡垒，抢掠你的宫殿。上主这样说，牧人怎样由狮子口中抢救出两条羊腿或一块羊耳？以色列子民，即在撒玛利亚斜倚在安乐椅脚上或大马士革榻上的人，也要怎样被救出？你们静听，并对雅各伯家作证，无主上主万军的天主的断语。在我惩罚以色列罪恶之日，我必毁坏贝特尔的祭坛，祭坛的脚必被打落在地上。我要破坏过冬和过夏的别墅，象牙宫也必遭毁坏，高楼大厦也必荡然无存。上主的断语。